这两天这书怎么那么火啊？ 不知道啊。 昨天咱俩去看那电影，怎么就得了那么多奖啊？ 哟，我光看热闹了。听说这展览得排仨小时队才能进去，都看什么名堂？ 你等等，我上网查查啊。 别麻烦了， 别麻烦了。 锁定北京故事广播，什么最新鲜，什么最热点，什么最有趣，风从哪里来，全让你知道。 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 FM95.4 AM603 北京故事广播的风从哪里来，我是田阳。今天是清明节，也是大家祭祖扫墓赏花踏青的日子。今天呢，就跟大家聊这么一个跟墓有关的话题。这个话题也是从前段时间的一条新闻说起的。前几天一条名为重磅考古发现曹操遗骸确认的消息刷爆了网络，还有不少媒体纷纷转载。不过最后呢，这条消息就被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院的官方微博进行了辟谣。他们最新发布的2016至2017年度重要发现指的是曹操的高陵陵园，而所谓的曹操遗骸其实是2009年的发现，是一条旧闻了。不管怎么说，最近关于曹操的高陵陵园的确是有考古工作的新发现、新进展的。那今天的风从哪里来，我们就从曹操墓开始说起，也来一起聊聊其他一些有名的帝王陵墓和他们的发掘故事。 风从哪里来，听了你就是朋友圈里那个最会聊天的人。 三月份的时候，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院发布了曹操高陵，也就是俗称的曹操墓，在2016至2017年度的考古发现，并且得出了不少颠覆性的新结论。十年前在安阳发现的曹操高陵，正逐渐把它的历史真实呈现在人们眼前。在这次发布的内容中，最为引人注目的是，本次发掘确认了曹操高陵陵园及相关建筑遗迹的存在。简报是这么写的，本次考古发掘全面揭露了高陵陵园的主要结构，包括内外夯土基槽、神道、东部建筑和南部建筑等五个部分。主持这次发掘工作的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院研究员周立刚介绍，以高陵陵园外围基槽以东的柱网判断，光是陵园内神道单侧的建筑占地面积就达到700多平方米，双侧的占地面积超过1000平方米，加上周边其他住处所在的不少建筑，高陵陵园在历史上应该存有着较为庞大的地上建筑群。不少关注考古的朋友就发现了，这次的发掘结果好像跟历史上的曹操墓不树不封的薄葬传说存在着明显的出入啊。我们来梳理一下史料。在《三国志》中有这样的记载，曹操曾经下令明确表示了自己希望的陵墓形制，古之葬者必居极薄之地，其归西门豹寺西园尚为寿陵，因高为基，不封不树。这什么意思呢？就是曹操在生前啊，是主张自己死后葬在贫瘠的土地上的，并且他还为自己选择了墓址，就是在西门豹祠以西的丘陵上。而不封不树，就是指既没有封土堆，也不种植树木来作为标志，一切丧葬从简。那如果按照这次的发掘成果来看，难道是《三国志》的记载出错了吗？周立刚研究员就跟大家解释了，很多人忽略了一点，不封不树，那是曹操自己提出来的要求，他要求薄葬，这是他的个人意愿，而继任者曹丕恐怕并没有遵循曹操的遗愿来替他办事。比如在史书《晋书》中也有这样的记载可以旁证，魏武葬高陵，有司依汉历陵上祭奠，说明曹操的高陵在历史上的确是存在建筑物的。 曹操墓的发掘领队潘伟斌还提供了另外一种解释。他曾经对媒体表示，不封不竖的真正含义是在地面上不封土，也就是说没有坟丘，不树立石碑，但是和有没有地面建筑是无关的。不管是从哪一种说法来看，目前曹操高陵的考古结果和史料的记载其实并没有冲突的地方。这次的发掘简报中还显示了另外一个重要现象，那就是曹操的高陵陵园曾经是被有意识的毁弃过。因为这次虽然发现了庞大的地面建筑群，但在现场却几乎没有发现建筑的残存。这说明拆除并不是报复性的，因为如果是报复性的损毁，现场就会遗留大量的建筑残片，但在高陵并没有，包括留下的柱洞都是椭圆形的，这说明当时在取柱子的时候发生过挖掘、撬动等行为。其实这个发现也证实了史书上关于高陵毁陵的记载，在晋书中有这样的相关文字，说黄初三年，曹丕下诏要求高陵上殿屋皆毁坏，目的是以从先帝俭德之志。这些也都反映了陵园并不是自然废弃或者报复性毁弃，而是在官方的支持下有计划地对地面建筑进行了拆除。 风是由空气流动引起的一种自然现象，大风起兮云飞扬，桃花依旧笑春风。风还是风潮，是风物，是风景，是风格，是风范，是风度。风从哪里来，你一定想知道。 风从哪里来正在播出，我是主持人田阳。今天呢，我们是从曹操墓，也就是高陵陵园的考古新发现开始聊起。说起来，这次的相关新闻能够成为网络热点，还是因为其中出现了一些非常吸睛的字眼，比如曹操遗骸，比如曹操的 DNA。 其实关于曹操遗骸的相关发掘工作已经是2009年的事了，大家可能都忘了，2009年底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曾经公布过一次曹操墓的考古发现，随后也引起了全国范围内的争论。在好几个版本的2010年十大文化事件中，曹操墓的争议都曾经占据一席之地。八年过去了，我们再来回顾一下这条关于曹操遗骸发现的新闻，也来追踪一下当时的故事。2008年12月，安阳曹操墓的发掘工作正式开始。在2009年的发掘中，考古队员在高陵墓中发现了一大一小两座墓穴，也就是较大的主墓和距离主墓北侧数十米远的较小墓穴。当时发现主墓的墓道中心大体位于陵园南北的中部位置，说明整个陵园是以这座墓穴为中心而修建的。考古人员一共发现了一男两女三具遗骸，其中男性遗骸比较完整，判定为60岁左右，很有可能是曹操的遗骸。另外两具遗骸分别是老年妇女和年轻女性，可能是曹丕之母卞氏和曹昂之母刘氏的遗骸。但因为这具年轻女性的遗骸已经不完整了，到底是不是女性还是有待认定的。对于另外这个较小的墓穴，考古人员认为它极有可能是曹操长子曹昂的衣冠冢。曹昂死于张绣的战争中，最后也没有找到尸首。史料记载，曹操临终前曾经说自己一生唯一对不起的人就是长子曹昂。曹操说，如果到阴间遇到曹昂，曹昂若是问他母亲安在，我将何以作答。加上曹丕如此孝顺，他也不可能容不下这个对自己政治地位没有丝毫威胁的哥哥，所以把这位长兄的衣冠冢建在曹操墓旁边也是很有可能的。说完了遗骸，咱们再来说说这曹操的 DNA。 2013年的11月11号， 复旦大学历史学和人类学联合课题组发布了一条关于曹操家族 DNA 研究的最新成果。根据当时的媒体报道，这个研究成果不仅首次确定了曹操家族的 DNA， 证实了曹操不是传说中汉相曹参的后代，同时还推翻了曹操为夏侯氏抱养而来的说法。成果确定了全国现存的九支曹操后人分别散落在安徽亳州、辽宁铁岭、山东乳山等几个地方。当年的研究结果发布之后，安徽省的亳州市几乎马上就公布了当地的相关旅游规划。来自辽宁、丹东、铁岭两地的曹操后人还相约见面，商议修缮族谱，把全国九支曹操后裔紧密联系在一起。一时间，曹操变成了忙着认亲的知名古人。那大家可能想知道，这个关于曹操 DNA 的研究到底是通过什么方式来进行的呢？简单来说，这个课题组采取的验证方式是利用曹操的现代后人基因来反推，得到曹操家族独特的 DNA 信息，然后再将反推得出的信息和墓葬中得到的相关 DNA 信息进行对比。据说为了证明研究结论，课题组在全国各地采集了79个曹姓家族的280名男性志愿者的静脉血样本，最终的样本总量超过1000例。不过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院的相关人士却表示，其实到目前为止，他们也并没有100%确定那具60岁左右的男性遗骸就是曹操。在考古学的领域也没有定论这种说法，毕竟研究的对象是1000多年前的人和事，所以还都需要进一步的研究。而关于 DNA 的鉴定问题，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院的相关人士也强调，到底是不是要进行 DNA 鉴定，鉴定的进展如何，这是考古探索的一种手段，它并不影响曹操高龄的认定。 一股从西伯利亚来的冷空气前锋今天上午到达新疆北部。 等等，这不是一档天气节目，这是一档文化节目， 这是一档文化节目， 有故事，有内涵，有品味。2018年北京故事广播，风从哪里来。 您现在收听的依然是 FM95.4 AM603 北京故事广播，风从哪里来正在播出。大家好，我是田阳。今天是清明节，是祭祖扫墓踏青的日子。咱们今天的话题呢也比较特殊，跟大家一块聊聊这皇家陵墓的发掘故事。刚才说的是河南安阳的曹操高陵，这是2009年的一项考古重大发现，在今年年初呢又公布了最新的考古进展。不过最近这几年，我们说到皇家墓穴最有名的，大家最熟知的，恐怕还得是江西南昌的西汉海昏侯刘贺墓了。海昏侯墓是目前我国发现的面积最大、保存最好、内涵最丰富的汉代列侯等级的墓葬，主墓、墓园以及周边侯国都城遗址的完整性在国内都是独一无二的。说到这位刘贺，他是汉武帝刘彻的孙子，也是西汉历史上在位时间最短的皇帝，在位仅仅27天就被废黜，是一位废帝。在普通的历史年表上，我们一般都见不到这位废帝的行迹，而2000多年后，伴随着海昏侯墓考古引发的热潮，这位世人原本陌生的刘贺也一跃成为了网红。之所以这么红，首先还是因为这海昏侯墓出土的东西实在是太好了，比如竹简、木牍，成套出土的编钟、编磬、琴瑟、排箫、祭月俑，还有青铜燕鱼灯、青铜镜，镜子上还镶嵌着玛瑙、绿松石和各色宝石。车马坑出土了实用高等级的马车、马匹，还有镶嵌着金银装饰的铜车马器3000多件。除此之外，还有10几吨的铜钱、数量惊人的黄金、金器， 包括几十枚马蹄金、旗纸金以及两盒金饼等等。反正啊，这宝贝一时半会儿我跟您那说是说不完了。那大家可能会有疑问了，这海昏侯刚才您不是说是废帝吗？怎么还能这么有钱呢？一方面啊，这些财富都是人家继承来的，因为刘贺的祖母是汉武帝宠爱的李夫人，看在李夫人的份上，汉武帝对刘贺的父亲刘伯一定有不少的赏赐，而这都是刘贺可以继承到的财物。另一方面，他虽然是废帝，但仍然是位侯啊，是可以征收赋税的。根据记载，当年太后给了他2000户的封邑，他可以向这些户民征收赋税。后来海昏侯的封邑又增加到了4000户，那赋税的来源就更多了。看来这巨额财产都是有出处的哈。那大家可能又会问了，这么一座宝藏级别的墓，难道就没有被什么摸金校尉看上吗？当然还是有贼惦记的。考古人员就发现，2011年就有盗墓者曾经对海昏侯墓实施过一个大的盗洞，而且这个盗洞足有5层楼高。此外，在墓的西北角还有一个五代时期留下的盗洞，不过呢，那些盗墓者显然没有成功。历经2000多年，海昏侯墓却可以保存得如此完好，用考古队领队杨军的话来说，那就是幸运幸运幸运。这第一个幸运是东晋时期公元318年，地处江西的豫章郡曾经发生过一场大地震，地震使得墓室早年有所坍塌，盗墓者也因此进不去了。第二个幸运是地震后100多年的南北朝刘宋时期，鄱阳湖的湖水南侵，整个墓穴内充满了水，并且制造了一种天然的绝氧环境，让墓室被水密封，文物与氧隔绝，腐蚀程度不高。那最后一个幸运就是2011年的那个盗洞了。杨军回忆，他当时在现场发现，在海昏侯墓旁的侯夫人墓也有一个盗洞，而且已经被盗墓贼摸空了。因为这座侯夫人墓的封土上植被比较茂密，显得封土包大一些，因此被盗墓贼误以为是主墓。而他们继续再到海昏侯墓的时候，盗洞打穿了7层封土、5层木板，还有1-2层就会触及到主棺。但就在这个时候，被村民发现并且报了警，盗墓者已经锯开了顶层的椁板，却没有挖到和带走任何东西。风从哪里来？您一定想知道。大家好，我是田阳。今天咱们的话题围绕着帝王陵墓展开。前几天一本叫做《陕西帝王陵墓志》的图书出版发行，用38万字的文字和200多张照片梳理了陕西省境内的帝王陵墓，一共有82座。有句俗话说，南方的才子，北方的将，陕西的黄土埋皇上。陕西古代的帝王陵在民间有72座之说，不过在这本最新的书籍中，专家对陕西帝王陵墓进行了科学汇总，确定总数是82座。从西周建立一直到唐朝灭亡，大约2000年的时间里，先后有14个王朝在陕西建都，而帝王们也把自己的陵墓修筑在了那片黄土地。陕西是中国古代社会发展过程中的辉煌时期，出现过传说时期的黄帝、炎帝这样的部落英雄，也有周文王、周武王、秦始皇、汉武帝、隋文帝、唐太宗、武则天、唐玄宗等中国古代的杰出帝王。陕西帝王陵墓志的主编徐卫民教授就介绍说，这82座帝王陵主要集中在关中地区，包括了轩辕皇帝、炎帝陵、春秋战国时代的秦景公等6座王陵。 秦始皇、秦二世陵、西汉的十一座帝陵、十六国至北朝和隋朝的帝陵，以及唐朝的十八座帝陵等等。不过这其中，周天子的陵墓到现在却是一个都没找到。陵随都移，一般来说，陵墓和都城的距离不会太远。这周天子墓的位置也应该在西安附近。但由于不封不竖，地面上没有任何标志，所以真正的周天子墓也的确是不好找。陵墓通过考古确定了位置之后，对于普通的民众来说，肯定是很想知道这陵墓里到底埋了些什么。不过徐卫民教授也说了，国家有政策，所有的帝王陵主墓在50年内都是不允许挖掘的，因为科学技术的水平还不足以保存所有的陪葬品，不过可以对一些陪葬坑进行考古发掘。目前为止，陕西只发掘了两个帝王陵，一个是不太重要的唐代帝陵，另外一个是咸阳的一个被盗了的北周陵墓。一些帝陵规模很大，保护起来也是一个难题。据说陕西省目前也出台了一项实施意见，加快推进用无人机、北斗系统等高科技手段来辅助对文物进行监控和保护。在文物保护和城市建设、旅游发展之间，仍然有很多问题需要思考，许多矛盾需要解决。那相信未来，我们还可以从这些帝王陵墓的考古成果中，获取更多对历史的认知。关于帝王陵墓的话题，咱们今天就先聊到这儿。清明小长假正值踏春的好时节，节目的最后送出这首许嵩带来的《清明雨上》。我是田阳，代表编辑彭小雨，感谢您的收听。风从哪里来，我们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 床头初晓，日照西桥，云自遥，想你当年和风微摆的一角。木雕流金岁月涟漪，七年前风里，因为我今生会好只为你。雨打湿了眼眶，年年已经盼归堂，最怕不觉泪已拆两行。我在人间彷徨，寻不到你的天堂，东瓶西镜方恨不能遗忘。又是清明雨上，这句寄到你身旁，把你最爱的歌来轻轻唱。方幽静，悄然空灵，声声催天雨，卷卷心事说给自己听。月影重重，烟火几重，烛花儿红，红尘旧梦梦断都成空。雨打湿了眼眶，年年静盼归堂，最怕不觉泪已拆两行。我在人间彷徨，寻不到你的天堂，东瓶西镜方恨不能遗忘。又是清明雨上，这句寄到你身旁，把你最爱的歌来轻轻唱。在人间彷徨，寻不到你的天堂，东瓶西镜方恨不能遗忘。又是清明雨上，这句寄到你身旁，把你最爱的歌来轻轻唱。 我妈做的炸酱面啊，这是我从小到大唯一吃不腻的美食。嗯，那除了肉拌酱料是新鲜自制的之外呢，配料也很重要。黄瓜、紫包菜、胡萝卜切丝凉拌，再加上花生、香菜，淋上点香油，这吃一口啊，甜丝丝的，鲜嫩嫩的，劲道的面条配上蔬菜的崩脆，简直太美味了。要是家里来客人呢，那就更有口福了。凉拌海参，这可是我妈的拿手好菜呢。 哇，你们家这伙食可以啊，难怪不怎么看你点外卖呢。这感情嘴巴都吃刁了，阿姨这每个月的退学工资都当生活费了吧？ 那是，我妈不仅饭做得好啊，这年轻的时候做会计的特别会算账。就像前两天刚买的野生海参，才15块钱一根。 15块钱一根？怎么可能呢？它是野生的，这吹牛了吧？ 想购开春特惠，首次降低门槛，那花15块钱就能品尝进口野生海参的活动，您一定要关注了。热线是4007106108，4007106108。 是的，来自于地中海的一级品野生海参鲜芋仙品牌，厂商零售价格是1999元的鲜芋仙一级品野生海参，一盒呢是200克，大约有40头左右，隔两天吃一次的话呢，可以吃上3个多月的时间。但今天3.5折裸价直供。凡是打进4007106108、4007106108的朋友，就立减了1300块钱。 嗯， 只要699元就可以订购成功了。活动只有5分钟，热线是4007106108。4007106108。 哇，600多块钱就能吃上3个多月的海参，而且还是一级品的进口野生海参啊。 是， 这要是在过去呢，怎么可能？那600多块钱买瓶好酒请朋友吃顿饭就没了，给爱车保养一下也没有了，给孩子报个兴趣班都不够。但是今天呢，可以给家人补充3个多月的海参粘多糖、海参皂带、海参软骨素和多种氨基酸，那划下来呢，每个月才200块钱出点头，这和平时咱们买蔬菜水果的开支啊是差不多的。但是营养却完全不一样。想购开春特惠，首次降低门槛，目的就是为了让更多的朋友有机会来品尝一下进口野生海参的营养。所以呢，热线4007106108，4007106108，您千万别错打漏拨了。4007106108，4007106108。 其实提到这款鲜芋仙的海参啊，我很有发言权的。 嗯， 爱人有脂肪肝，饮食清淡，但又要保证营养，所以啊，我选择了海参。女儿读书辛苦，野生海参我放心。爸妈年纪大了，这身体健康很重要，药补不如食补，海参1周吃2次，对他们的身体很有帮助。最后30秒，留给您来拨打热线4007106108，4007106108，4007106108。 嗨，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欢迎您打开收音机收听我们为您直播的跳水世界杯3米板决赛。现在出场的是甄优美，她优雅地走到板头，哇哦，踩板非常有力，空中姿态非常的优美，就看她的入水怎么样了。水水水呢？ 人生当然少不了激情与挑战，还有意外，但更少不了水。节约用水，从我开始。 一股从西伯利亚来的冷空气前锋，今天上午到达新疆北部，冷空气将继续东移南下，华北地区明天起将刮起4到5级的西北风。 等等，这不是一档天气节目，这是一档文化节目， 这是一档文化节目， 最值得欣。